兵求救，谁知都督他又不在府中，再若拖延几日，只恐相应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那么巧，他就不在那？ 就犯，只做真胆小。 色的宝剑，咱们就像杨梅兰，不一片比一片难得相见。 刚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巡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Oh,

小

这里款我是不怕的。哎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。 什么说啊？ 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你万一不想吃你。 你要够想的，那很容易。往日今日有人会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为你又为谁，又有什么金地牛地？ 你又来了，你这个人啊，我那两人一出去一上台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才来的呀，竟然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 才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忍了什么忍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意， 我要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 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？ 嗯， 那你这样倒出来，他们会放得过你吗？ 我不怕，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 Yeah. 臣之本也，是君不可以不忠，是我不可以不效也。三纲五常乃人类三字大经，为人臣之不可以不知，是以众人才相知之门也。沈家在哭闹，你还在笑你？哎，每日里送我人来把卡背，分享口袋几柱钱，才收恭敬听教诲，未动下啦脱身啊言，这后面掉落的丑文章，脱得我头昏目眩，失控言。 我是青蛙的， 画的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 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还是读书的好精灵。 娘姐姐忙吧，啊， 好，谁娘你画吧。 把那 说， 你们刚才谈得这样热闹，在谈江水什么？ 宝姑娘，你看他竟与喜子结交朋友。 喜子？ 是啊，那完得了吗？ 是啊，宝兄弟要是真与喜子结交，那倒叫人担心呢。 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话。 阿姨，阿姨， 什么事？ 阿姨，老爷公府来找我，是家玉村老爷，明日一早要来拜访。老爷要阿姨准备准备，明早好会客。 会客会客，又是会客， 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 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满目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物业陪着，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呢？ 是说你们迎宾接客，所以才叫你呢。 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仇人罢了，我真不愿意与这些人落多帮来往呢。 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一个不愿和做官的人来往，倒却愿意和戏子结交朋友的道理？ 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呢，宝兄弟。 可是你呀，倒是和人家生分了。 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，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 唉，真想不到，穷累鬼谷之中，也会算上了这种风气。 最难。 问亲王府有人去接。 吩咐有请， 有请。 孟大人，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纪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，听说乃终身算是纪官令郎宝玉相交成案，听说道出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，告诉千万老先生专治令郎，请将机关放位，一则可为我王爷封坑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面下官救命之苦啊！请大人稍待，来人，唤宝玉。 老爷， 你这该死的奴才， 在家里你因为鬼陪陪君家，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遭殃，那只是官司往你家里生动人，你但管用得他，他不负 也知道

我倒与娃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娃子，恰叫我何时失去啊？老太太，众儿子弟此次管教他，也未必是用重要处，老怕他受刺望，像我做儿子的似乎当得起。呸！ 这句话你竟然竟然不起，他能生子能经得百次之言，竟然立下多生子，他子弟怎不叫八分痛心？

的， 秀明比你这张穷嘴， 这是内心的款气嘞。二嫂子凭他这样瞧，总瞧不过老他。 是他，我的儿啦，我是进老了还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把年纪，倒是比他还瞧你。 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问人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。要是巧，要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呀。 老太太，这话不是骗了。 妈， 这 倒不是呀，我只当听老祖宗这辈子是八姑娘好哩。 包牙的，等一位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这款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头办了来吃。 老太太，总是叫他操难的，市上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羞死了！我老祖宗啊，这是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得把我也吃了的。 能记忆 那心 thank you.